那个释迦牟尼佛不是在雪山悟道的吗？雪山像，雪山像什么样子啊？那现在的西藏，那个高山，终年积雪，就是一年到头它都有雪，脚到雪山峰，是的，古人讲不是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。你看我们这个大陆的佛教禅宗道场，那打气啊都得冬天，冬天打气啊，这个选择这个时间，那可见的过去的祖师那是都是有啊有道理的，冬天打气啊。从世间法来讲啊，秋收冬藏啊，这也是个好时节，也好用功。我们昨天讲就是用功，用功就是用心，心凡是有情众生都有心，要是究竟来讲，无情众生也有心，这叫做情与无情同源种质。既然同源种质，他们的心怎么同源种质呢？啊，如是因如是果吗？像这些道理都是我们佛法的大道理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。佛法讲用心，人人都有心，施法界的众生都有心，而且这个心是人人平等的，心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心在什么地方啊？佛法讲这个心不是讲我们这个舍身当中的肉团心，那么讲什么，什么叫做佛法讲这个心是什么叫做心呢？心就是我们当人现前这一念啊，说就是这么说，就现前这一念，人人都有一个现前一念。为什么叫要用心呢？我们在禅堂里想参禅用功啊，这叫做用心。用心这个语言不是我们禅宗独有的，也有根据。那个根据就在楞严经。楞严经有这么一句话呢，叫个喜心啊，它不叫用心，叫个喜心。喜就是洗脸呐，洗衣服这个洗，这个心要洗。那想想这个字用的还是蛮好的，我们讲用心，你看这经上呢，佛说叫个喜心。我们吃饭 吃过了饭，那个碗要洗吧，啊，为什么要洗呢？这不干净了。我们穿过的衣服要洗不要洗呢？为什么要洗呢？因为穿过了不干净，就是要洗。心也要洗啊，心要是洗，就说明这个心是不干净的。妄想心它不干净哎，有烦恼，有尘劳，有生死。你要想反其道而行之，要不打妄想，了这个生死，没有烦恼，你怎么办呢？用什么办法呢？这就讲到要洗心。心虽然说是一个，分开来讲呢，这个心就无量了。有无量众生，就有无量心。佛有佛的心，菩萨有菩萨的心，声闻缘觉有声闻缘觉的心，人天有人天心，四那道地狱卧轨畜生我修罗都有心，都有一个心，都有一个完全平等一样的，不得两个样的，有这么一个心还有一个呢都不一样的这个心，对吧？总而言之，大的来分析呢，就是有一个真心，一个妄心。九法界的众生有真心有妄心，佛法界的佛也有真心也有妄心。这我要这么说啊，就有人心里像就有点不能接受说是九法界的众生有真心也有妄心，这个好讲。说佛法界的众生，佛法界也是众生，究竟众生佛法界也有真心也有妄心。要是说是佛法界有真心，这个大家容易懂，那佛法界还有妄心吗？这就不能懂了。怎么解释呢？九法界的众生有真心，同时也有妄心，就是拿我们现在作为人，我们是九法界当中的一法界，这叫做人法界，就是我们现前的人吗？我们不能承认我们是没有妄心的，妄心人人都有，是不是还要承认有一个真心呢？如果说单单承认我们是有妄心，我们一天到晚打妄想啊，这个妄想啊是从来没有间断过，说是那个真心，真心在什么地方看不到你只能说是看不到啊，但是你不能说是我没有真心呐。你要说是没有真心，就它就违背了一条真理啊，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佛性就是真心，你能说没有真心吗？虽然有佛性，虽然说有这一个真心，为什么看不到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心是没有修正的，只能说是一个理据的，道理上是有， 事实上呢，这个心不现前。所以说我们作为众生，就拿我们现在的人法界来说，彼此大家都一样，都有一个真心啊，都有一个妄心。妄心现前，在日用当中，真心不现前，这从来也没有离开我们。人法界如是，九法界皆如是啊。说是佛也有真心也有妄心，佛的那个真心呢，是九修业说得，那是从无量劫来修正的大脚真心，而且是圆圆满满的那个真心。不然的话他怎么能成佛呢？之所以成佛，就是他这个真心现前了，圆满正德的。那么佛还有妄心吗？佛要没有妄心，怎么能够度一切众生呢？怎么样子和光同尘呢？和光同尘的道理，就是佛成了佛以后，要道驾慈航，深入众生界，跟众生打成一片。佛要度人，他就现个人相，度什么就现一个什么相。佛为什么说还有妄心呢？佛的妄心是为真心作用的，那可不是众生的心的从真起妄啊。佛的真心是正德的，众生呢是迷了真心以后起的这个妄，起了妄以后把这个真心就迷失掉了。佛是断了一切妄想，生死妄想都断掉，证得这个真心。证得真心以后，回过头来这个妄心为真心所用啊。所以随顺众生啊，穿衣吃饭跟众生一样啊，为众生所用这个妄心的，这个妄心只能说是给你所用啊，这真心始终现前的。月映江间千江水啊，月映千江水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啊，这些个道理我们都要知道。什么叫做真心，什么叫做妄心啊。那一般讲呢，佛是只有真心没得妄心，要是度一切众生起用，道驾慈航，深入众生界，他就是用以他这个妄心呢为他所用，而不为这个妄所转。众生虽然有真心，真心不显啊，被妄心做了主人，所以造生死轮回苦。我们现在都是消佛的啊，想起种种方法来消佛啊，当然禅宗这一法也是消佛的一个法啊。消佛消佛，你从这个字眼上来看，我们消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消的是佛啊， 佛并不是那个三十二相叫个佛啊，佛的道理呢是觉，叫我们念念觉，念念就消佛了。如果我念念打妄想，那你就消佛吗？那你不叫消佛，那你就造生死。所以消佛我们昨天还谈到的啊，消佛的这个用功的道理，走这条道路啊，就是个转啊，一切唯心造，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。虽然这一念心我们称它作为罪魁祸首啊，这是仅仅我说的一方面，造罪要他，那我们成佛也少不了他的。这个心一切为心造嘛，既然叫一切为心造，什么都是心造的，地狱是心造的，地狱恶鬼畜生是心造的啊，那么佛也是心造的你念念打妄想，那你就造生死业。我念念念佛，念念念佛就是念念觉悟，念念觉悟，你说不，你不成佛成什么啊？你不明心，你不明心做什么？全部的佛法用功之道就是转换这个念头。在这个教下讲的是冷言讲，就是喜心啊。喜心呢、这个喜心就是用功之道。话是这么一句话，讲个用功之道，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有自信心，都认为我这个用功之道呢都是正道，修的是正法，走的是正路。那你自己认为，仔细检点下来，你走的是不是100%的这个正修行的道路？这还要打个问号呢。佛法毕竟是深的啊，我们众生呢久远劫来在生死轮回当中，这觉悟的程度不高。还有这人呢认罪为子的，认罪为子的那就落到邪知邪见上去了。所以这个用功呢，特别是禅宗这一法啊，如果说是讲教，那还有一个教，有一个文字，有一个经典可以凭借啊，我看看我们这个讲的说的用的啊，跟这个佛言祖语是不是相一致。那么禅宗这一法是全凭全凭心地用功夫啊，教外别传。你看我们禅宗的祖师大德啊，给我们留下来这个这个语言文字，那都是经中没有的，这教中找不到的。虽然说形式上看语言这个语言找不到，但是道理它不能够跟佛言祖语相违背的啊。任何人讲的道理如果跟佛言祖语要是相违背，我们都不承认啊。过去的祖师讲的话同样，虽然说是教外别传，教外别传，念佛是谁啊，三藏十二部里找不到，但是这个道理 在三藏十二部里像是处处指归啊。一是法界吗？一是法取此意，是取不过啦。什么叫做一啊？我们禅念佛是说起一情。哪个没得一情呢？只要你成了佛了啊，这五住究竟二死永亡，大脚朗然，福慧圆满啊，你这个人呢，我不得一了啊，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，说初一的月亮那阴影还蛮大的啊，一直到十四的月亮，它那个光明，月的光明都还没能够圆圆满满，还有少许的阴影。什么叫做疑呢？那个月亮的阴影就是疑啊，降佛已还都有这个阴影，都有这个疑，都有烦恼啊，你就是我成没成佛，我到了等教菩萨，等教一菩萨还有一片生相无明啊，啊，那不是疑是什么东西呢？并不是说哦，这个佛是佛法门中，讲用功办道，只有禅宗讲疑情，其他的法门都不讲疑情，不讲疑情讲什么呢？啊？你没有开悟，你所处的环境对你来说都是疑，对吧？那个疑的话要破，要得了根本智，还要得到厚德智。你全部记住了，你可能说我不得疑呀，我不是常说的吗？你就是说你哪一位祖师开了悟了啊，开了悟了不错，是开了悟了啊，见到本来面目了，那仅仅乎是得一个根本智，对不对啊？你就拿六祖大师也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六祖大师千古一人呐，那他这个悟境就高了，不能说说我这悟了以后我就什么都懂了，什么都知道了啊，如果是一悟就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六祖大师开了悟以后人家请他讲解释经典，他说我字是认不得的啊，你念的完我听，那我就可以给你解释，那个字还是不认得的，还是要学习的啊。像这些个浅显的道理摆在我们面前，任何人都不能够说是得少为助，我现在已经了不起了，我已经开了悟了，你看我这个眼睛一闭就是什么境界都来了，悟了不起，以为这个不得了，那可是真的不得了啊，那真的就是不得了了啊。这就告诉我们消福法必须要明理啊，这就是我说的啊，要建立自己的世界观，就是世界观是包罗万象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走佛法这条道路，从做一个凡夫的众生一直到成佛，这个中间无论经过多少长的时间，无论在这个生死界中打多少滚儿，你都要能够不迷失方向。佛法的境界高，到了用功的人呢，这用功的境界更高。古人讲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这句话很有道理的啊，也并不是说我这个没有道心的那有魔，我有道心的就不会有魔啊， 我看呢，这个恰恰相反，有道行的才有魔呢，不知道行在哪里有魔呢？什么道理呢？没有道行的，你本来你就是个魔，他魔你什么东西，不要魔了，你本来就是个魔。只有有道行的，哦，这个道行呢，他为什么要有魔呢？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。啊，为什么一个人在这个生死的关头，人比如说要死了，这个一气业泄啊，我这一生的果报要了了死了，哦啊，要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了，那就是说阴境现前。什么叫阴境呢？这无量劫来摆在我们这个八世田中的这些个啊，这些个生生死死这些个种子都会现前啊。从这么一个道理看，用功的人也是一个样，你要用功，心休息下来了啊，你有妄想啊，你有妄想，他还没有这些个魔境呢啊。只有妄想休息下来了，越休息下来越是越深，这个魔境越深。这个在楞严经中讲叫做微细模式，微细啊啊，只有人那个心细的人。什么人心细呢？用功的人，有了定力，有了功夫啊，什么境界都会现前。那你不要怕呀，啊啊，那都是你现，都是你自己现现成成的。虽然如是，你看佛的一些大乘经典当中，特别是指到楞严经这一部经，人家说是开会的楞严，一部楞严经，从这个起处真心十番显见，到二十五圆通啊，到最后的四种清净明慧，还有个五十种淫魔啊啊。要想不被魔境转，修大乘法，要想了生死，那它是有条件的。这魔从哪来的啊？楞严经，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呐，所以他把这个四种清净明慧摆在五十种淫魔前边。而且大乘的戒律呢，就是像楞严经这个四种清净明慧，就是四种根本戒啊啊。大乘的根本戒是以淫戒摆在前边，淫杀盗妄不是九戒的，九戒是遮戒啊，不持戒，戒持不得清。每一个人的自身就是舍受想行识，再简单一点呢，叫做舍心，一个舍，一个心。众生的舍心是业力的关系，它连在一道的，这个舍心不能。不能够独立的。从内发的，从我们自身的舍心发出来的，所以有五十种舍受想行识，舍因趋于 受因取欲，想因取欲，是行因取欲，是因取欲，画了这么个50个范围，就有50种淫魔啊。要是按照实际上来讲呢，这是大分的，那个就不止50种了。嗯，因人而异。那个楞严经不是有这么一段文字吗？释迦如来即是如来，法座将毕，具狮子床啊，这个蓝七宝戟，挥紫金山，再来平移，普告大众以及无难，如等啊学人啊，圆角声闻，回小向大啊，取大菩提，无上妙角啊，无尽已说真修行法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说过了4种清净明慧以后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即是如来呀，就接着说的这个50种淫魔。将罢法座，就是将呢，就是楞严经要说了了啊，接着说这个50种淫魔，将罢法座啊，那就可见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说法也要我们像我们现在一样啊，也有个法座呢，他不是站在这儿说的啊。你像我们这个讲堂不是也有法座吗？不但是有座位，还有一个桌子呢。你我们现在法师讲经，他还有个经本。那个释迦牟尼佛世尊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，那是不要本的，是吧？都是从自己的从释迦牟尼佛的大脚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，那叫做红中在架，有扣则明啊。居狮子座，佛说法那个座位呢，那个座位这个狮子座，我们现在我跟我们讲堂也有一个座位法座，法堂也有个法座，那就是大夫宣扬的称为法座。而今天呢，那释迦牟尼佛说话说是个说楞严经啊，坐的那个位置叫个狮子座啊。狮子是兽中王啊，那个在深山里下什么野兽都有，狮子也有。如果这个狮子在山里想叫一声狮子吼，那个山中的百兽闻到狮子叫，脑袋都裂开来啊！这是什么譬喻呢？佛的说法叫做狮子吼，一切众生闻法都能够了生死啊，这叫个百兽闻之脑裂啊。所以这个永嘉大师说的狮子窟中无异兽啊，向往行处绝虎踪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说过楞严，说过这个4种清净明慧以后，要说这个50种淫魔的时候呢， 蓝七宝戟，这个七宝戟啊，那个戟呀、啊、不是就是茶几，也就是一个桌子，因为我们那个用法座不能说就坐在那里吧，前头没这个东西啊，不是有个桌子吗？啊，你要经书啊，供果啦，什么东西供在高头吗？啊，揽七宝戟，那我们现在不是讲经哎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个因为说这个形容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。这么一段威仪，揽七宝戟。我们现在用的东西都是木头的啊，都是这些东西不值钱的。佛用的东西都是宝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本身就是个宝贝，佛的法身宝贝不是宝贝，是宝贝是宝贝啊。佛的报身是不是宝贝啊？佛的化身是不是宝贝呢？都是宝贝啊，那还得了吗？佛的三身都是宝啊，啊，所以佛坐的那个法座啊，佛讲经说法前边摆的那个桌子都是七宝做的啊，揽七宝戟啊，灰紫金山，那就形容佛的这个啊，佛的这个身体啊，无论是称它为法身也好，称它为报身也好，称它为化身也好，那都是应机实现的。佛是金身呐、啊，紫金身、紫摸金身，那个颜色。啊，回紫金身呢？回又是转换，就是意思上嘛，就是好像、啊、是说过的这个四种清净明回了，要说的无用了，身体呢稍微有一个动作，这就是回紫金山。你看佛的那个身体呀、啊，啊，巍巍堂堂，像紫金山是不动的，啊，怒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不像我们这个一天到晚身也动心也动，一天到晚动妄动啊，佛是不动的，虽然是处处是生处处是灭，这佛不动。灰紫金山再来平移啊，就重新倒下，重新落座。所以说这个普告大众以及无难，如当啊未无当未学，就是还没证到无学位呢。一些个二乘人圆角还有声闻啊，那个圆角声闻，从佛的教法来讲呢，到了方等会上，经过贪偏至小，探大包圆，都回小向大的，发大心，取大菩提，啊，无上妙角，啊，那个佛在楞严会上都给他们说的啊。一部楞严就是开智慧的楞严经嘛，无今已说呀，就释迦牟尼佛在那说，我说我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，说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修行的大修行大乘的法门，啊，大乘的法宝，啊，这个接下来呢有这么一段话，说如有未事，虽然我们跟你说了大乘的修行的道理都跟你说了， 还有一些问题呢有待于解决，如有未是，就是你还没有能够明白，没有能够认识，没有能认识什么呢？修大乘佛法啊，修舍摩托毗婆舍诺，修舍摩托就是修这个楞严大定，毗婆舍托毗婆舍诺呢那叫做微密观照啊，这个微细模式，他就讲就是微细模式了，模啊啊，那个粗而大致的人人都得看得到，那微细的模式啊，不是用功的人这个魔镜他还不现前的，越是功夫深这个魔镜越深，就是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，嗯，你说我们这修行的人如果自己不能够区别啊，什么是我们的正念，什么是魔镜，那我们怎么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航道呢？我们这个前头怎么走，这路怎么走法的呢？嗯，妙舍摩托毗婆舍诺就是楞严大定的微密观照啊，这个魔镜现前如不能施啊，如果魔镜只要是现前的时候你不能够区别认识啊，嗯，啊，不能认识，你这个用心这习心非正，就是我们这个用心，什么叫做正修行法，什么叫做正法啊，你看看那个三十七道品，他也讲正见正思维啊，正语正业正命正定，他都讲一个正字啊，啊，习心非正啊，就落入了，他就落入的邪见，邪见就是魔。在佛法当中，大乘佛法中讲的修行，讲的用心，无论是禅宗这一法教下的种种这个用功的方法都包括在内的啊，都有警戒，没有哪个没有警戒的，警戒不怕，只要我们认识啊，这是最关重要的啊，习心非正就落入了邪，落入邪就遭魔了啊，遭魔遭什么魔呢？这个魔有几种，有内魔有外魔，内魔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身心上产生出来的，外魔呢那有天魔有鬼神啊，魑魅魍魉这些东西呢都能够做给我们修行人做障碍的。嗯，所以那个经中讲赫如阴魔，赫覆天魔，赫住鬼神，赫遭魑魅，如信不了，认贼为子，你看这多重要啊。嗯，赫如阴魔，他就是说呢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对着大众跟无难讲的啊，你们我上来讲楞严经这个大乘修行的道理你们都懂了，但是你真能去做起来走这条路都有种种警戒，你还没有走过没有这个经验，现在给你指明了给你说明白，叫你大家注意，那魔从哪来的呢？五十种阴魔都是从自身发的，是赫如阴魔，这是总指的阴魔，就是五阴魔，舍受想行识这个五个区域都能够发魔啊。赫覆天魔，这个天魔呢就是这个天子魔啊，那就是魔王婆勋呐、啊， 啊，六又天的天主，他也能够给我们修行的人、用功的人做障碍。嗯，啊，用功的人用功用功啊，有了功夫了，有了定力了，啊，这个道力也会啊，也会惊动了这个天魔呢。你看用功的人，用功是什么意思呢？用功要了生死啊，啊，了生死就出三界啊。嗯，那个魔王，魔王波旬，这六又天的天主，六又天以下，就是啊啊，这个你看看，四天王天、桃李天、夜魔天、斗帅天、化落天、塔化自在天、桃花天是第六天的天主，那他是头，嗯啊，那都是他的，这等于是他的，等于说都是他的魔子魔孙。要是这么讲起来呢，六又天以下的众生呢，都是魔子魔孙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呢？都在生死当中啊。啊，魔就是在生死当中，魔是欢喜生死的，他不欢喜了生死。你要了生死，他就跟你作对。那都了生死了，我这个当国王的，我这就成了光杆司令，他不干，那他跟你作账呢。啊啊，赫夫天魔，这个天子魔，这个天魔重用功的人，用功得力了。那惊动了魔的宫殿，那个魔啊，魔也有神通。你说我们这个四天下这么多的众生都在用功，有了用了功得力了，他的宫殿就震动了。那个魔王站在宫殿里，像他有神通啊，他不是好了，他说我这个宫殿怎么会摇动起来呢？再摇的话摇塌了，摇塌了把我压死不行啊啊，可他着了慌了，他有神通，他眼睛一看，哦，这个是娑婆世界哪一个地方，什么地方，哦，那个他那用功办道呢，想了生死想跑了。嗯啊，哦，你还没有了道呢，你就是震动我的魔功，叫我不太平，你叫我不太平，我就也叫你不太平，他这就扰乱你。嗯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要成正脚了，那个魔就来扰乱他了。那都是魔吗？啊，佛是怎么样降魔的？那个八相成道，小乘的八相成道有一个降魔，大乘的八相成道呢，了魔即佛，什么有这一道的啊？嗯，这是讲到这个天魔他来磨难你。嗯，你都了生死了，我这个就我这个世界就空了，那我这个做这个魔王我怎么做法的呢？哎，这众生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嗯，他就要你跟他一样，跟他一道在生死当中。嗯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魔王吗？嗯，他就叫魔王。嗯，释迦牟尼佛就受他的磨练的。那你看释迦牟尼佛怎么降魔的啊？啊，嗯，还有喝住鬼神，这个鬼神啊也是一道鬼神道。嗯，那么这些人呢，都是可以说都是歪门邪道的。那鬼神吗？他执见不正，执见是正确，他就不会做鬼神了。嗯，他也很磨难人。嗯，就跟我们人一样啊，这个人都是有烦恼的，有嫉妒障碍的。这鬼神也嫉妒障碍，比方说的话，你用功啊，你要想了生死，哎呀，想发菩提心，想成佛做祖，那个鬼神呢，他有嫉妒心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 你还不跟我差不多吗？你不也做过鬼神的？你现在想成佛做的想比我高，那不行。他就在扰乱你。不要说是鬼神有这个嫉妒障碍心的，人都有嫉妒障碍心啊。说你哦，我们同样在这里修行用功完道，你还成佛了，你这开悟了，你开什么悟啊？他就扰乱你啊，起不善心啊。这个魔呢，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。你看看现在招魔的呀，看得到吧？我们这个禅堂不但是搞不设这个禅堂啊，啊，哪一家禅堂你不用功呢，都是蛮好的，一用功不好留，就是走火入魔了，啊，就这么来的，这心不正啊，啊，就跟穿鞋一样，我这穿孩子，脚正不怕鞋歪。如果你这个脚歪了，再正的鞋子再正的孩子都是歪的，穿鞋都是歪的啊啊。那个鬼神啊，不但是鬼神呐， 那个是多的，那我们看的多了，大家这个社会的现象你们都看得到的，什么迷住了啊，什么黄鼠狼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就啊，遭了魔了，多得很呐，啊，他还能附人家这体，你看看我们这用功啊，不明白道理啊，不认这邪正，他就你心邪了，他能着魔，心正他不会着魔的。如果是一用功都着魔，那还哪个能成道呢？不但是鬼神，包括这些魑魅魍魉进到你这个心啊，使你这个用功办道的人失去了正念，不但是失去了正念，就是你这个人就靠边站了，他来到你肚皮里也当家做主了，你看弄得好不啦？而且你这个人呢，不明真相，认贼为子，认贼为子，这是最大的这么一个祸患。你看我们一个家庭，是我的儿子，那是我家里向的人啊。要是真认一个贼，认一个强盗小偷，把他当你自己的儿子，你家里向所有的财宝都被他盗光啊，都被他盗光啊，都被他盗光，你就是贫穷孤陋啊，无所事故啊，你拿什么去成佛啊？这个认罪为子的这个祸患太大了啊。就这么常说的，修行之人不是真，这还不当将不谈不谈是遭魔呢，这个妄想也是魔啊，是身也是魔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转魔成佛啊，不被魔转，我要转这个魔，要他成佛，做这种功夫啊。如果说是你要认罪为子，你家里的财宝都不是道光，什么财宝？就是我们的本有的佛性，如来藏性，都被他报的，都被他道光。你看遭了魔的人呢，就蛮苦的，眼睛我们眼睛这都看得到的，那还谈他成佛做主，还想开悟吗？啊，所以古人讲，宁可千生不悟，不教一世遭魔啊，不怕。就像我们这张白纸一样啊，我要不画就罢了，我这张白纸保留在这个地方，要画就把它画好啊，不叫一世遭魔，遭了魔蛮难治的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了病是医院，什么病都能治，神经病不能治，那治不好啊，神经病不能治啊啊。 假设我们要是用功不能够成佛，不能成佛倒也罢了，做个凡夫没关系啊，那是很正常的，遭了魔就麻烦啊。所以修行一定要要明眼，要识路途，要懂道理啊。说多了感应大，大家回去心了。